哟哟哟，客官里边请，里边请。 哎，你说你瞎写么什么呢，吕秀才？ 你叫我什么来着？ 啊？差不多得了啊，没完没了的喊。 你可以不尊重我，但是不能不尊重朝廷。 我试问一句，您除了误打误撞逮了个急务命，你还干过什么当得起这个匣子呢？ 给大侠有冒犯处，去把银子捐了。 捐哪儿去？ 哪需要捐哪儿。 想想秀河堤怎么样？ 可以，把西凉河的河堤整个提高50米。 啊？ 50米？ 可以防海啸呀。 这里还远着呢。 那就防洪水。 修50米？你以为修宝塔呢？ 就是高 了，高了， 高高高。 那就49米。 49米 够不够？ 够， 够不够？ 够， 够不够？ 够，够，够，够，够，够，够，够，够， 够。饶了你，不往外掏。 别掏。 记住了，修好了之后，上面要刻我的名字。 你叫嘛来着？ 叫什么不重要，是什么才重要。 你嘛意思？吕大侠， 匣子要大，要用特粗的隶书，明白吗？ 明白了。 像超人一样消失。怎么样？ 烧死你！ 啊？ 动机虽然不太纯，但是行为还是值得表扬的。 你就说这种行为担不担得起这个匣子？ 勉强担得起吧。那你花那么多钱，也有点过了吧？ 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有钱难买爷高兴，千金散去还复来，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谁要银子白给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 快乐合家欢，开心乐无边。我是韩健。昨儿啊，我有一位同事问我说，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出门不丢钱呢？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，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要想出门不丢钱，那你就别带钱出去了。目前小何和佳佳之间存在着不愉快，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？咱们先来听一首赵传演唱的《我没有钱》，广告之后啊，接着来听老何一家的故事，继续快乐合家欢。 我没有钱，我有时间，我没有钱，我有房间，不管刮风下雨也要爱你100年。上车天我走路大步大步，谁有钱我从来不会羡慕，跟我住你不会光阴虚度。Oh my baby，会给你幸福，过马路会有人给你搀扶，出了门没有人敢来欺负你的人，有我全权保护，快快乐乐的过得忙忙碌碌，没时间发呆痛苦，高兴就跳舞。你可以有权利说你领我不准太晚回家喝酒抽香烟。有钱，我有时间，我没有钱，我有房间，我只要天天跟着你，一直活到永远。I gonna win， 我飙出火焰。I gonna win， 我爱到无限，不管刮风下雨也要爱你100年。 有钱，我。